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今天要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是交响与合唱国家大剧院建院13周年音乐会，由吕嘉携手钢琴家孔佳宁、歌唱家周晓林、牛莎莎、夏侯金旭、关智京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及合唱团共同演绎的贝多芬两部不朽的巨作《合唱幻想曲》和《第9交响曲合唱》。那这场音乐会的导赏嘉宾是著名主持人白岩松。 国家大剧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岩松。说到音乐会，我们要提到的是今天真正的一个大主角，那就是贝多芬。我想不管是对于我还是对于太多的中国人来说，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可能大多与贝多芬这个名字紧密相连，也可能是命运交响曲的这种旋律，也可能是扼住命运喉咙的这句话，又或者是月光奏鸣曲背后的故事，也可能是致爱丽丝那太优美不过的这种旋律。但是不管怎么说，贝多芬都是我们心目中的一个乐圣。今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的纪念之年。其实从去年的12月份，也就是他出生的月份，全世界就拉开了这种纪念的大幕。那对于中国来说呢，同样如此，今天更是一个高潮的时分。在看这样的一个生平与艺术展的时候，就会看到今天演出的一个曲目。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是他38岁的时候创作的合唱幻想曲，那这个曲目之后呢，就是在他54岁的时候创作的第9交响曲，那当然也是贝多芬最伟大的一部交响曲。为我们带来今天音乐会的演绎的呢，是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然后我们的指挥家吕嘉，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合唱团联袂出演，同时我们也请到了钢琴家孔佳宁，还有我们的合唱演员以及4位声乐艺术家，共同为我们带来贝多芬的旋律。 Thank you. 贝多芬他的合唱幻想曲就在耳边，作为第九号交响曲的先声之作，在音乐史上同样是有着耀眼的光芒。这两部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为探寻和平、欢乐、仁爱和艺术之美的心路历程。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贝多芬，尤其是他的第九交响曲，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但是2020年，整个人类受到了疫情的一种巨大的冲击，这个时候贝多芬的音乐再次让我们热泪盈眶。他的音乐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一种力量？接下来我们就将在复原了他的书房的空间里头，请到三位嘉宾为我们好好聊一聊。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国家大剧院里的贝多芬书房，当然是尽可能复制的。你看，我们的三位嘉宾已经请到了，指挥家吕嘉，我们管弦乐团的这个总经理任小龙，还有我们乐团的首席李哲。其实刚才在往上走的时候，我就特意进了唱片店，为什么呢？我看了一下，国家大剧院10周年的时候，您就带着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对。 又隔了3年，在他250周年的这样纪念年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今天音乐会的这个曲目？ 其实还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是这个上次是10周年，那我们录了这张黑胶唱片，今年呢又是我们，其实是我们乐团成立10周年，又是我们合唱团成立11周年，再加上贝多芬250周年，这个几个加在一起，这套曲目呢又是我们，又是能体现我们国家大剧院自己的乐团、自己的合唱团，所以我们这大剧院就是这次是呈现我们国家大剧院自己的那个队伍，来给2020年一个贝多芬的完美的一个呈现。 10周年的那次演绎，我完整的都听过2遍了，我觉得相当不错。你怎么今天晚上超越他？ 每一次都是一个超越啊！其实这确实是这样，因为那么些伟大的作品里面，包括哲学作品、文学作品，我们说的音乐作品里面，你每次看、每次学，你都是不一样的，你心得是不一样，因为你的心态不一样，你的环境不一样，你心智又成长了很多，所以你的感悟又是不一样，所以是每次都是一种自我的新的超越，希望也能在音响中、唱片中、录音中有一种新的超越。 Thank you. 任小龙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总经理，关于贝多芬音乐会的设置安排，主持人白岩松和特别采访了他。 任总，其实作为乐团的这个总经理，没进入到2020年的时候，您肯定就在琢磨着全人类、全世界都会纪念贝多芬的这250周年。当时的想法是什么？而今天的这个音乐会在呈现的时候，背后想法又是什么？ 其实任何的乐团，他对自己的节目的规划和计划都是至少提前2-3年的时间。但千想万想，怎么也想不到今年这个生日是这样子的。其实贝多芬或者说任何伟大的文艺作品都是长演长新的，永远永远你能从中汲取到不同的精神和力量。那么对贝多芬这样伟大的作品来讲，我想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代人、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大家都需要去重新的去聆听贝多芬，并且在每一个当下重新得出一些新的一些感受。尤其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2020年，我想贝多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去过自己的250岁生日，或许也是他老人家和我们冥冥之中的一个约定。或者换句话说，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任何一个另外的年份和历史时刻像今年这样去纪念贝多芬、去演奏和聆听贝多芬更符合这样一种氛围，或者贝多芬的这种精神。虽然之前经历了种种的变故，档期一变再变，所有的曲目被取消然后重新计划，但是呢我们今年依然上演了很多的贝多芬。贝多芬是我们今年乐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回到4月份，我们用贝多芬沁人心脾的室内乐作品来重新开启姗姗来迟的春天。那么5月份呢，我们又用他这个温润心灵的第6田园交响曲重新开启咱们阔别了3个多月的音乐厅。9月份我们有一场非常重要的纪念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的音乐会，当时在吕祉的这个棒下，我们上演了他振聋发聩的第5命运交响曲。那么在10月份，我们重启乐季的时候，又上演了他英雄主义的艾格蒙特。那么今天晚上，就是他红中大吕一般的这个第9交响曲《欢乐颂》。所以我想，今年贝多芬对我们来讲，对全世界来讲，对每个人来讲，应该说都是无处不在。 国家大剧院，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的是在2020年的12月26号，国家大剧院的一场交响与合唱音乐会。2020年是贝多芬年，全世界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乐圣。国家大剧院也是一样，策划了很多和贝多芬有关的音乐会内容。 Thank you. 贝多芬的音乐对于所有听者来说都是具有激励的力量。那演奏家来演奏贝多芬的音乐又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 对于每一个乐团来说，不同的作曲家有不同的意义。 是的。 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来说，为什么是贝多芬？贝多芬对于我们乐团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每次去计划上演贝多芬的时候，作为节目策划者，我们内心都鼓动着一种贝多芬式的这种热情，尤其是深深地被他音乐中那种庞大的宽阔的情绪所感染。回过头来再去看我们当下的2020，要问为什么要演贝多芬，为什么要听贝多芬，我想这是一个整个人类都需要不低头不认输团结起来共同去抗争的一个特殊的时刻。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刻，贝多芬就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更何况在他的合唱幻想曲里还真就有那句话，黑暗终将被光明所取代。 是的。 关于这场音乐会，主持人白岩松采访了很多位和这场音乐会有关的音乐家。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首席李哲，他对于贝多芬又有怎么样的感受呢？ 李哲，虽然我们后来熟悉了，就是越来越多了，在这个把合唱跟进入到交响这个乐当中，你比如说马勒啊，或者肖斯塔科维奇等等，但是人类真正从交响乐的角度合唱纳进来，还真是从贝多芬的这个第九交响曲开始的。那对于一个首席，或者对于乐队，对于整个跟合唱团加入变成一个大的演绎来说，它容易吗？它是怎样的一种这种关系？ 是这样，从交响乐本身来讲的话，其实它已经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声部组成的，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现在在这个合唱交响曲里面，就说的贝九，它又加入合唱的部分。那么从指挥来讲，从乐队本身的演奏家来说，它的难度肯定是会更加艰难。我在演奏我自己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得控制好我的技术上的表现，比如音准啊、节奏啊、音色、速度，我得把控好。那么同时我还要聆听其他声部的演奏。那么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来了，在这两项的同时，我们得看指挥。因为指挥的每一个动作都将引导乐队所有的人去达到他所想表达的音乐意图，而这正是一个乐曲真正的艺术内涵之所在。而这是乐队演奏最重要的部分。那加上这三项，其实演奏起来是我们就说非常理性的一个过程。而我们的责任，而我们的这个过程，我们的角色就是理性的情感、感性的情感结合在一起，但是大部分是理性的这个过程，用我们所学的或者所受训的这种技术的这种表现力，用这个过程让观众去达到那种愉悦的享受过程。 没错，因为作为一个首席，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他既要主攻，同时还得是二传手。 没错， 而且还得是一个小指挥。因为但是对于贝九来说就更复杂，因为你不能光考虑乐队，还要考虑合唱团，还要考虑四个声乐艺术家，而且是此起彼伏。 对，任何变化，指挥的任何变化要第一时间要抓住。所以这是一个 很怎么说呢，其实很纠结很痛苦的过程， 但是观众很愉快， 走钢丝，对对对对对。 国家大剧院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场音乐会是以贝多芬为主题的交响与合唱，下半时段的时候会继续回来，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贝多芬的合唱幻想曲和他的第九交响曲合唱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为什么都会以合唱命名？我们来听听指挥吕嘉的介绍。 就我们的幻想，是更加接地气的简化版的第九。还有一个，它的速度是一样 的。这个有意思，也就是说，38岁时候创作的 雏形， 哎，对， 初级阶段，但是后来， 但是已经种子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生长、 生长、发芽，而且呢，那个最后喜乐的诗，最后贝多芬的，把他贝多芬想要的东西其实是想到了。 这儿我就要插一句话：一定面对贝九的时候，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既然有了这样一个首创，把合唱纳入其中，他自己也否定过，最开始想加入，后来说算了，但是又看到了喜乐的东西，说要加进去。你回头看，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儿加上合唱？一定有他不加不行， 不加不行。因为到贝多芬到最后，他的感觉必须要发那个抒发出来。这种感觉是什么？他的理想。因为我们说贝多芬的那个耳聋呢，有可能也是对他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就是什么？他不用听了，不要听效果了， 不管不顾了， 我爱怎么写怎么写。所以他把交响乐的一般的规律也重新重组了一下。哎，第一乐章一般都是总结性的啊，一个乐章，就交响乐第一乐章都是非常抽象的，最难的、最晦涩的，一般来讲都是第一乐章。第二乐章开始啊，歌唱戏，第三乐章舞蹈。但贝多芬正好倒过来，把那舞蹈的东西把第二乐章，为什么？他的歌唱性，他的内在的一种类似于感恩的那种东西，他在写的第三乐章到第四乐章一出来，是个完全的冲，一个又是铺垫又是冲突。铺垫是什么？人性的铺垫，从小到大。第三到第四，还有音乐上冲突什么？都是很安静的结尾，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这个一下子，如果第三乐章也是快的话，就是没有这种冲突的 呼之欲出。最后， 其实他在第三乐章就开始慢慢准备，准备，最后结合的时候，啪，呼之欲出这种。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完美的铺垫，又是一个从作曲上是一个结构上是个完美铺垫，又从思想上、从发展上，从38岁到54岁，又是一个完美的铺垫。 贝多芬的交响曲对于演奏家们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曲目，那每一次他们来演出贝多芬的作品，来演出自己非常熟悉的这些音乐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白音松也采访了国家大剧院首席李哲，听听演奏家怎么说。 李哲，就是不仅作为首席，从整个乐队的这个角度来说，在演绎贝多芬的这个第九交响曲的时候，有两种声音。有很多的人认为他一定容易，因为从音乐家，你们音乐家的角度，听多少遍了，演多少遍了，而且他几乎已经被定义了。但是也有非常音乐圈内专业的人士早就定义说，演贝九才最难。 因为它已经它极其正，同时它像一座一尊雕像，在你的心目中觉得它是容易啊，又或者难，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那我就说，这个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那么。随着每一次演背酒，它的时间是永远是往后推移的，对不对？像乐团演了无数次背酒了，可是我每次演背酒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那我想这也是很多我们乐团音乐家这个共同的感受。为什么？因为我每一天我们说都在成长，所以在演奏音乐演奏不光背酒了，所有音乐作品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每次对于这部作品的理解会更加深刻，这是他最大的不同。那么我想，作为我们每一个音乐家来说，从来没有一部作品，甚至说没有任何一个再简单的，哪怕一个一分钟的一个小歌曲，说用简单来形容，这个从我 那就简单了， 那就真简单了。我们作为艺术来讲，任何东西呈现为艺术的，上升到艺术这个角度，那么讲究的就是精确，不容丝毫的马虎。因为我就是经常来说，就包括我们的这个演奏，哪怕最简单的一句旋律，在背酒里面，在任何一个作品里面，坐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里面，我们大剧院的音乐厅是1900个座位，那么人家为什么1900个观众买票来听你的演奏，就是因为你能够呈现出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可以叫做艺术的东西，就是精确精良。每一次演奏背酒必须秉承着我们作为艺术工作这种态度，不停地去挖掘这个作品带给我们的心意，而作为艺术家本身也希望就是要去感受生活当中给我们的这种不同的感受，来带给观众更好的对于这个作品的这种感受。 没错，虽然座位是1900个，但它不是一个整体，恰恰是1900个个人，让每个人都在看似是一个曲目当中听到1900个不同的感受。 说的特别好。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下。 2020年的12月份，的确就是贝多芬250周年诞辰的一个最重要的月份。但它对于我们整个向贝多芬的致敬来说，是结束吗？还是它只是一个中间阶段？我们今后还有什么样的考虑？ 我想，我们对贝多芬的纪念和聆听，这是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东西。对每个人，对整个世界来讲都是这样。那么在明年从1月份一直到明年8月份，我们还会计划去继续的上演一些贝多芬的交响曲。我想告诉各位观众，这个我们依然在这里，贝多芬依然在这里，明年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听的。 非常谢谢任总。大家其实都知道，从德国的角度来说，古典音乐有三B之说，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那从时间的角度来说，贝多芬恰巧处在 C 位。其实对于整个古典音乐的角度来说，贝多芬可能也处在 C 位，因为他完成了一种既继承又创新。在他的这种身上有我们太多难以忘记的这种向前突破的这种因素。那北京呢，也是在世界的城市当中以 B 字开头的，我们就接下来一起听一听贝多芬和 B 字开头的北京将激荡出怎样一种全新的感受。 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合唱是最后一部完整的交响曲，在1824年的时候创作，可以说是他创作生涯的巅峰。合唱部分是以德国著名诗人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的。他不仅是在交响曲当中加入了合唱的首次的尝试，用人声为音乐再添一份色彩，他也是贝多芬音乐创作生涯的最高峰和总结。 李指，回到音乐本身，回到第9，第一乐章好像有悲剧的那种氛围，然后在前三个乐章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音乐家、作曲家在这铺陈呢，在这百转千回啊，直到最后好像突破乌云，一下子爆发了，然后这个我们最期待的那样的旋律出现了。您觉得这是音乐本身的需求啊、铺陈啊、结构啊，还是它就是生活，就是这个世界？ 其实就是这个生活和世界，但是它用音乐用它的它自己的结构来表现出来哈。我们刚才说，一部交响乐一般来讲哈，就是古典交响乐或者包括浪漫交响曲，它第一乐章是最复杂的。但是呢，我们一听第一乐章就是一种挣扎的，是一种不清楚的。唯一出来结尾之前出来一个圆号，嘣嘣嘣嘣嘣， 冲破点混沌， 嘣，突然有一点。刚吹的又给淹没下去了，但是这一点很重要，就起码我先告诉你，有一个 有希望， 哎，有希望，对，有希望。我这个希望从哪开始？第二乐章开始了，当当当，梆梆，又是贝多芬一个伟大的，因为他用三个音，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三个音构成了一个伟大的第二乐章，还很长哦，但是就是第二乐章。把第一乐章刚才出现的一点希望又给加宽了一点点，在也在结尾处加长了，实质加长了，而且呢，不光是圆号，弦乐、木管全加上，连长号都加上了，哎，这就有一点点大家一起，哎，有点这种独乐和众乐的区别啊，啊，到了第三乐章就完全就是一个歌唱的，感恩的。一种歌唱形式，那贝多芬又是把他的伟大的技巧写在里边，变奏曲形式。贝多芬在古典音乐交响曲里的肢体配器上能用的技术条件都用上了，用得非常好，非常巧妙，非常自然。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为了音乐服务的，这个音乐服务为什么就带到最后一个欢乐颂里边？所以。我们看似好像是分析，但是其实是这种是最后是什么情理所在。贝九的伟大之处就是在这里，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合唱。其实贝多芬不是擅长写声乐的，非常不擅长写声乐，他把声乐写得非常器乐化，但是他的音乐写得太伟大，所以可以掩盖这些那个不擅长的东西，所以我们把贝多芬的器乐化的东西，如果在表现声乐的时候，更转回声乐化一点东西，这也是我一个指挥和一个乐团在诠释贝多芬这个第九这个作品中要注意的，什么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贝多芬两部和合唱有关的作品，一部呢是他的合唱幻想曲，一部是第九号交响曲合唱，而合唱幻想曲也是第九号交响曲合唱的前身之作，恢宏、激昂、和平、欢乐、仁爱，这都是贝多芬的音乐带给我们的。感谢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之后是974 Live Show， 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国家大剧院。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FM 974，北京音乐广播。